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·布哈利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花篮，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。花篮是由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朝临时代办，7月12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